崩溃的边缘把自己拉回来，回到安静世界里，真的是你能够为所爱的人在最后的尾声留下的一个美好的姿态。尽管那一刻你的内伤也很深，但请相信它总比恶语相加或者是频频的骚扰别人会来得让你在对方心中至少留下一个最后尾声的美好印象。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有多爱，不是你一个人有多努力就能够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呢，事已至此，就像一场电影散场一样，你不能在电影院里继续待着，你得安静地离开，回到你的世界里。这个时候呢，请你放下手机，不要再去被外界的很多东西打扰，回到简单的更加淳朴的世界中，看看书，做做运动，甚至说可以听听广播，养养神，都会是很不错的度过这段难熬的时期的一些办法。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命运总会给你一些因失去而补偿给你的东西，相信吧。有故事的人714，他说我想把世界上所有关于爱的语言都送给他，我的剑。北京的这场大雨，你在山上，我在山下，已经好几天未见了。今天匆匆见了一面，你又去防汛了，晚上睡不好，中午睡不好，这一周实在是太难熬了，我体会着你的体会，所以把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送给你，即便是你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你会感应得到。而你呢，既然是在山下，就请乖乖的在你的世界当中做好你的一切，然后等待他的回来。也谢谢你的老公为了更多人牺牲了自己。是啊，每个岗位上都有一些默默奉献的人。想把我唱给你听，谢谢你们。 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静静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7月19号周四的晚上继续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来点歌，来听歌，来说说心里话，来听听身边每一个普通人他们的所思所想。北京这段时间真的是阴雨连绵，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当然了它也是在变换中哈，一直到7月29号才会有大晴天，一直都是多云雷阵雨阴天，所以这首歌实在是我们心中太渴望的了。 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也是你心中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有。 听者有份，阳光总在风雨后啊，让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在下个一周雨应该就下透了啊。下面这首歌叫做下雨的时候会想你，今天晚上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他要送给一个爱听这档节目的女生，想对你说，雨天请你照顾好自己，虽然每天都和你微信，但是有一句话我一直都没有对你说。 虽然闭上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你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天空下起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 爱看海的机器猫，这首歌就是每天和你聊微信的一个男生为你点播的，他想让我帮他对你说一句，

都会让自己的心愉悦起来。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